起来的一声大叫，就像惊雷一样，震得每一个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哆嗦，光绪皇帝更是全身一震，差点把玉如意摔在地上。光绪皇帝揣着玉如意愣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仿佛耳边出现了自己和教师翁同和谈话时的凄凉的叫喊声，我就是死了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合一的皇后。光绪皇帝刚想不顾一切地把玉如意递给德馨的长女，可这时耳边仿佛又出现了翁同和那渴望的声音，皇帝啊，要为亲政大局着想啊，要为重振清朝雄风而着想，要见机行事，要见机行事啊。可是光绪皇帝想不顾一切地把玉如意递给德馨长女的想法顿时又烟消云散了。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几秒钟内的事情，光绪皇帝正在不知所措之时，忍不住回头看了看慈禧太后。这一看呢，把光绪皇帝吓得差点尿裤子了。但此时所见到的慈禧太后脸色发青，双唇紧紧地闭着，鼻梁右面突然抽筋儿，眼下那块肌肤不停地动着，以至于右眼睛半张半闭着，趁着瞪得特别大的那只左眼，形象可怕极了。可以明显地看出慈禧太后在向光绪皇帝努嘴，而且是努向左边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那侄女。光绪皇帝看到慈禧太后这副情景，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于是他便看也不看，便将玉如意递向了叶赫那拉氏。这实在是很委屈啊，也很没有面子。如果换个别的心高气傲自尊自爱的女孩子，当时就有可能会哭出来。然而叶赫那拉氏倒好，不但没有哭，反而是勉强地笑了笑，然后撩了一下下摆跪下去，高举双手接受如意说， 奴才叶赫那拉氏谢恩。 光绪皇帝看也不看，也没有答话，只管自己掉头走到御案旁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李莲英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看到刚才那副情景，急得差点要叫出来，心想，如果皇帝不顾一切地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把如意给了德馨的女儿，老佛爷还不知能气成个什么样子呢。而这个主意是自己出的，自己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不过他还考虑到更深一层意思，皇帝毕竟不小了，已经开始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自主的愿望，不甘心做老佛爷的傀儡皇帝。不管如何，自己以后在老佛爷和皇帝的斗争中，不能再那样明目张胆地和皇帝作对，即使作对也要做得非常非常隐蔽。话说慈禧太后的心里啊，那是乱极了，她说不出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向认为很听话的光绪皇帝竟然会公然的明目张胆的和自己作对。自己虽然没有给他提过让他选自己的内侄女为后，但是不知给他暗示了多少次，这一点他是不会看不出来的，但是他竟然全然不理，依然我行我素。 皇帝长大了，也不想再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再清楚不过的。然而他控制起局面来还是有自己手腕的。现在皇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将来三千宠爱在一身，自己的那侄女还是存在着心腹之患的。回想起当年先帝对自己以及丽妃的态度，就是明鉴之处啊。想到此处，他毫不犹豫地喊道： 大格格，女儿在，老佛爷有吩咐吗？ 荣寿公主赶紧从慈禧太后身边闪出来， 拿这一对荷包给长婿家的姐妹。 说完，他看着排列在面前的五只凤头签，取出其中第二、第三两只，厌恶地往桌角一丢。这就是撂牌子，江西巡抚的两位小姐就这样被选中了。荣寿公主将一对荷包分别送到长婿的两个女儿手里，姐妹花赶紧跪下接过荷包， 给皇太后皇上谢恩。 满殿的人一个个都是面无表情，无精打采，无声地在心里叹气啊，不知道是在为这样的喜事被闹得不成样子而感叹，还是为光绪皇帝选不到合意的皇后而感叹。福坤呢，原来是准备了一套话的，只等乾坤一定，就向慈禧太后与皇帝恭贺大喜。但是见每个人都正在气头上，还是觉得少开口为妙，以免招惹祸端。只是跪了安，便带着原来的五名秀女儿退出大殿外了。慈禧太后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回宫。什么人也不看，便站起身来往外走了。李莲英这时候献殷勤： 哎，老佛爷累了吧，坐软轿回去。 慈禧太后坐上软轿，照例由皇帝扶轿杠，随在一边而行。李莲英就趁这个当退后数步，悄悄把乾清宫总管太监谢振坤拉到一边： 你们是怎么搞的？老佛爷的意思难道你们一点不懂？你们到底给皇帝说过没有？ 实在是没想到啊。 谢振坤自从那次被李莲英无端地找了一次茬以后，见到李莲英就害怕，这时啊更是战战兢兢。 谁知道万岁爷一点都不明白老佛爷的意思，我无论如何也得给万岁爷提醒一下。 我告诉你，老佛爷怪罪下来，你们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谢振坤一听吓坏了，赶紧给李莲英跪下： 求总管大人在老佛爷面前美言几句，小的实在是出于无心呐。 我会跟你说清的，不过老佛爷到底怎样我可说不准。 多谢总管大人。 光绪皇帝把慈禧太后送到储秀宫以后，便由太监陪着回到乾清宫，见到老师翁同和以后，便把选后的情形说给他听了。翁同和听了大惊失色地说： 哎呀，不好， 这下要坏事啊。 皇上向老佛爷敬献如意时，一定要多装出一些笑脸来呀。 按照旗人的规矩，成帝如意是晚辈向长辈贺喜的意思，因此立皇后的日子，皇帝要向太后献如意的。光绪皇帝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哼，选了这么一个倒霉鬼，让我如何才能笑出来？ 皇上，你可不要太任性啊， 笑不出来 装也要装出来呀、啊！ 我这个皇帝太难做了，这我就装一装吧。 光绪皇帝来到储秀宫，让李莲英去向慈禧太后通报。 老佛爷请出来吧，万岁爷等着要向老佛爷进献如意啊。 进献如意干什么呀？他只管自己如意，哪管别人如意不如意的。如今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了是吗？ 老佛爷，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外头都在听喜信呢。老佛爷就让万岁爷尽了孝心，就去见军机宣誓一旨吧。 一句话提醒了慈禧太后。 哦，是啊， 宣一旨不能太迟了，可能会引起许多猜想。如果产生了离奇的流言蜚语，让人听了更生气。于是他接受了李莲英的劝告，由寝殿出来。光绪皇帝便强装着欢笑走到慈禧太后面前，先请安再磕头，然后又假装轻松地说， 儿子叩谢亲爸爸成全，这柄如意请亲爸爸赏收。 说着从跪在一旁的谢振坤手里接过如意，高举过头顶。 难为你一片孝心。 说完，慈禧太后勉强地从光绪皇帝手中接过如意。光绪皇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陪着笑脸说， 请亲爸爸放儿子一天假吧，撤了书房，让儿子好好侍奉亲爸爸，好好的乐一天。 慈禧太后听了光绪皇帝这几句话，心里稍稍安慰了一些，气儿啊也消了一半。立皇后的事情说起来也是皇帝自己的事儿，皇帝当然想找一个他自己称心如意的皇后，也难怪皇帝不喜欢自己那侄女，长得既不好看又没有个性。虽然皇帝违背自己意思，但是不管如何说，自己还是立了自己的内侄女为后。想到这里便说道， 好吧，我也放自己一天假，立后宣旨，皇帝就自己说给军机好了。 是。 说完皇帝站起来，仍旧站立在慈禧太后身边，显出了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慈禧太后见光绪皇帝不走，心中更增加了一份安慰，说话的声音中啊似乎也有了一些暖气儿。光绪皇帝见此情景，才觉得心头的压力和恐惧减轻了一些。皇帝答应一声，退出储秀宫换了衣服，便到养心殿召见军机。这时候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都已经得到喜讯，遇到国家有庆典的事情都要穿俗称为花衣的蟒袍，事先都有准备。听到皇帝召见，立刻把花衣蟒袍换穿得非常整齐，同时也是个个备上如意，有的去转递，有的当面呈送。御前大臣和军机处的如意当然要当面呈送的，金镶玉线，琳琅满目的摆满了御案，皇帝看在眼里，悲在心中啊。这时候李王侍铎呈上了两道黄面红封的谕旨，谕旨上面写道，今天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立贤淑，立为皇后。看到立字，光绪皇帝啊 只感到一阵阵的伤心呢。他想了想，然后提起朱笔，把隶字涂掉，注上了一个庄字，这便是以后的隆裕皇后。接着又是来了一道上谕，仍然是用一纸的语气宣封长婿家两姐妹。在这份懿旨中空着两格，在另外附着的一张单子上面写着八个字，都是玉字旁。皇帝虽然是初次处理此事件，但是也不难想象，这八个字是用来做称号的。李王士铎问皇帝，皇后以外另外两位是封贵妃还是嫔妃，请定夺。皇帝这才想起应该请懿旨定夺，但是他实在怕提到立后封妃的事情惹起慈禧太后的不愉快，同时呢也是耽误功夫，便自己做了主张封嫔妃。 是，请圈定称号。 皇帝略一看，便圈定了两个字，锦与真，然后提笔填在空格中。15岁的塔塔拉氏封为锦嫔，13岁的塔塔拉氏封为真嫔。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按自己的意思立了自己的内侄女为皇后，在光绪帝身边安插了一个最大的耳目，认为终于可以放心的为光绪皇帝举行大婚了。因为按规矩，皇帝大婚之后就要亲政了，皇帝亲政就意味着自己权力的丧失，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对这个问题好好的考虑一下。至于大婚问题，反正皇后是自己的内侄女，自己操不操心也无所谓，于是便把李莲英找过来。 小李子，皇帝的皇后已经选定了，至于这大婚的问题，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慈禧太后每当有事儿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和李莲英商量。李莲英这几天正得意忘形呢，自己为老佛爷出的立后的主意，虽然经过了一个不小的风波，总算没坏什么大事儿。不管如何说，还是立了老佛爷的内侄女为后。皇后对皇帝的一举一动，那是了如指掌，这在以后的宫廷斗争中，对老佛爷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优势，而且只能保住老佛爷的权力，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受损害。李莲英也知道，立后之后就是大婚，大婚之后皇帝就要亲政。大婚之时，各省肯定会有许多报销，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开销。谁要是当了这个大婚的经办人，只要指缝一漏，顿时便会成为一个富翁。所以这几天啊，李莲英正为如何当这个经办人而苦心冥想。这次见慈禧太后找他谈大婚的事情，可以说呀，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老佛爷指的是哪一方面呢？ 慈禧太后笼统的一句问话，李莲英实在不知道该从哪一方面回答。 啊，我是说呀，这大婚的问题是大办还是简办呢？ 老佛爷您说呢？ 李莲英不知道慈禧太后的真意何在，不敢贸然回答。 我的意思啊，是想好好的大办一次，可是啊，这中法战争刚刚结束，财政正处于紧张时期，实在不知道这钱该从何而来呀。

许你从不在乎，陪我跳完最后这。 北京时间22:00。